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一起来读书，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启社呢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本幽默类的图书，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这个名字呢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 他所谓的幽默美文是什么呢？是一组，是或者说叫一些小小说。在序里呢对这个小小说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当代中国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那小小说呢就应运而生了，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小小说啊，别看它小，它注重这个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小小说呢贴近生活，它具有这个一写一发的优势，所以啊，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作者呢也多来自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这个创作呀可以左右逢源啊。他这还只是说这个报刊上的这个小小说，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啊，在这个媒体呀、自媒体呀，就是自媒体或者说网络媒体上这种啊。所以呢，它既然是报刊上的小小说，它就不能说像是自媒体或者网络媒体那么样的随意， 对， 它还是有它的一定之规的。那我们就看看能够在报刊上发的这些小小说，这些所谓啊具有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也为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哈。 好，我先给大家呢介绍这样一篇，叫《怪老头》，作者叫夏艳平。年初啊，开人大会选乡长的时候，作为乡长候选人的贾维民主动跟黑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德康说，他想抽空到他们村啊去看看福利院的老人们。朱德康呢是人大代表，乡人大代表，听了贾维民的话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他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乡长啊，于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了贾维民，贾维民全票当选。朱德康始终记着贾维民选举前跟他说的那句话，自贾维民当上乡长的那天起，他就天天盼着等着贾维民哪天能够抽空去看看他们的福利院。眼看到了年底，贾维民仍然没抽出空来，朱德康等得有点耐不住了，就跑到乡政府，他想当面问一问贾乡长什么时候才能去福利院看看呢。朱德康起了一个大早，到乡政府的时候贾维民才起床，见这个朱德康顶着一头的寒霜，就问他什么事儿这么急啊？这个朱德康呢不好直说，就撒了个谎说，我有时候路过乡政府。贾维民一面招呼朱德康坐下，一面给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问他的事儿准备好了没有。贾维民这几天忙得很，他要抓紧年内有限的几天时间上县上省上去打点一下关系。他知道啊，他这个八品乡官要想往上窜一窜的话，上面没人拉扯可是不行的，所以当上乡长以后，他就主要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了。贾维民没时间陪朱德康闲聊，他拿起桌上的皮包对朱德康说，要是没事的话呢，我就先走了啊。看贾乡长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朱德康知道他们的乡长啊今天无论如何是抽不出空去看他的福利院了。但朱德康听了贾维民的这个逐客令呢，他心里不舒服，就像堵着一块硬物那样不畅快。他赖在椅子上，任凭贾维民一催再催，他就是不起来。朱德康啊赖在椅子上不起来，贾维民呢就只好停下了外出的脚步，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来问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朱德康转动了两下眼睛，回答说：哎，乡长啊，我还真有事跟你汇报一下。贾维民呢，放下皮包，重新坐了下来。贾乡长坐下了，朱德康呢，又不说了。贾维民耐不住，就催他快说。朱德康这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他说：哎，我们那个福利院啊，有一老头儿，哎，特别怪。听他说起福利院，贾维民像是记起了什么，脸微微的红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镇定下来，假装好奇地问：啊，你说说看，怎么个怪法？朱德康说：那老头啊，真的很奇怪，这大冷的天儿，他上身呢穿着厚厚的新棉袄，下身呢穿一条单薄的破球裤，哎呦，冻得直哆嗦，就这样他也不愿意加一条裤子。贾文民觉得奇怪，就问：哎，那不冻坏了吗？咋不叫他多穿一条裤子？朱德康看着贾文民笑，却不回答。贾文民马上警觉起来：哎，是不是老人家没有过冬的棉裤啊？啊？朱德康摇摇头：哎，棉衣棉裤是村里一起发的。贾文民不解，又问：那他为啥不穿呢？朱德康说：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问他，你知道他咋说的？贾维民看着朱德康，咋说的？朱德康摆了摆手：哎，算了算了，不说了。贾维民急了：你快说吧。朱德康看了看贾维民，说：哎，那老头说呀，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不都这样吗？像我这还是跟咱贾乡长学的嘞。贾维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不解地问：跟我学的？朱德康说：是，嗨，他硬说是跟你学的，我也不明白啊，我就问他，他说。朱德康又停了话头，看着贾维民。贾维民说：你光看我干啥？你快说呀。朱德康就鼓起勇气说：哎，那老头说呀，你没看见我们贾乡长吗？那办事就顾上不顾下的。朱德康说完，见贾维民的脸白了，就忙解释说：这是那老头的原话，他一点儿也没敢添加。贾维民愣了一下，就朗朗的笑起来，边笑边说：呵呵，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啊。这时候办公室主任来了，问他是先去县里还是先去省里。贾维民说：先去黑山村吧，我要到福利院去看看那个怪老头。只顾上不顾下。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分享了一篇文章啊，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的一篇啊，这里面都是一些 短小的， 对，短小的 幽默美文。 幽默美文，这篇呢来自作者夏艳平啊，名字叫做《副县级标准》。哈哈，什么叫做副县级标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标准。小车一进杨柳乡政府的院子，邵松杰就瞧见杨柳乡乡长何明深一路小跑着迎了上来。何明深跑着的时候，身子向前倾着，右手向前伸着，脸上堆着厚厚的笑，那样的就像搞笑片里的动漫人物啊，很有画面感啊。邵松杰忙叫了司机停了车，邵松杰跨出小车，身子还没有站直，弯腰屈膝的何明深就捧住他的手，一个劲儿的摇，边摇边说：钦差大人驾到，欢迎欢迎欢迎啊。邵松杰这次来到杨柳乡是代表县委县政府督察植树造林工作的，责任重大，来之前呢他就谋思好了要直接去植树现场，可到了杨柳乡啊，他还是叫司机把车拐进了乡政府。寒暄过后，邵松杰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深一听不高兴了：邵主任，我们乡穷，水总有一杯吧。说完他连拉带拽的将邵松杰扯进了乡政府的接待室。等待邵松杰落座，何明深就掏出手机给乡办公室打电话：喂，小陈吗？你去食堂安排一下，县人大农工委的邵主任来了，中午要办一桌饭。什么标准？你说什么标准？我可告诉你啊，邵主任是我们最敬重的领导，他一年难得来一次，最少也得是按副县级标准嘛。何明深将副县级标准说得很响亮，说这话的时候他用余光瞟了一眼邵松杰， 尚松杰知道何明生在看他，脸微微的红了，心里却是暖暖的。现在乡镇经费紧张，为了控制支出呢，每个乡镇都制定了来客的接待标准，正客是多少，副线是多少，正线是多少，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一般是不能突破的。突破的也有，那来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主，比如说组织部啊，什么纪委的呀，或者是财政局的呀，要不就是乡镇一把手啊，管一特铁的。尚松杰有点受宠若惊，说何乡长不要太客气，千万不要坏了乡里的规矩啊。何明申头一摇说道，尚主任您这话见外了，在我的心目中您可比副县级领导分量还重啊。 都会说话 啊。尚松杰曾经当过两届县农业局的局长，在一个农业大县里，农业局长升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的前任们一个个就是沿着这条路升迁的，而尚松杰却成了一个例外。上次县里人事调整啊，将他调到了县人大任农工委主任，虽然级别还是正科，却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比农业局局长还不如，可以说副县级是他今生实现不了的梦啊。想起这些，尚松杰的脸更红了，怒热着说，何乡长，莫不是笑话我吧，我哪能跟副县级领导比呀、啊、何明申说，我说的可是真心话。何明申坚决的语气让尚松杰很感动。尚松杰呢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感情归感情，工作是工作，他不能因为感情而误了工作。抽完烟喝过茶，他还是跟何明申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申说，不急不急，等会儿我陪你一起去，来抽烟抽烟。帮尚松杰点燃一支烟，何明申叹道，这乡长真不是人当的，一天到晚不知道这么多事儿，这不外面又有件急事等着我去处理。说罢呢，拿出一副扑克牌放到尚松杰的面前，扭头对着乡里陪着接待的一名干部说，哎，你陪尚主任玩一下，我去去就来。何明申出去了，尚松杰不好意思走，只得和他们甩起了老 K。 开始呢，尚松杰甩得有点心不在焉，甩着甩着进入状态了，今儿手气不错啊，剃了对方好几个光头。正在他们激战正酣的时候，何明申急匆匆地回来了，他一进屋就做起了检讨，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尚主任等这么久了。老 K 正甩在兴头上的尚松杰忙着回答，哎，没事没事没事。丢下扑克牌，尚松杰竟有些不舍，但肩头的责任驱使他往外走。走了几步，一声惊呼让尚松杰心里一紧，惊呼是何明申发出的，他说，哟，都11点多了， 吃饭了。 大家一看表，把脑袋都扭向了尚松杰。何明申说，这可怎么办呀，这到植树县城这路不能走车呀，只能步行，往返一次差不多要2个小时，等我们看了现场回来怕饭凉了。哎，都怨我都怨我，哎呀。何明申嘴里怨着自己，眼睛却看着尚松杰。尚松杰没有犹豫，他说，我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个时候，那个陪尚松杰甩老 K 的干部发话了，其实看不看我都一样，看不看都一样，我们乡这次植树绝对是实打实的，早几天何乡长就把任务分到了各村，在我们乡只要是何乡长亲自抓的事儿，事情不会有问题。乡干部的话还没有说完，何明申就打断了他。何明申骂道，你懂个屁，县里对这次督察工作非常重视，尚主任不去现场看看，回去怎么交差，你这不是让尚主任为难吗？说这话的时候，何明申哭丧着脸，不过很快就换上了笑颜，他拍着肉脑袋说道，我倒有个办法，但不知道尚主任觉得可不可行。尚松杰疑惑地看着他，问有什么办法。何明申说，我们把车子开到牛头山脚下，再爬到牛头山上去，站在牛头山顶，既能看清对面植树的情况，又可以少跑1个小时的路程。事已至此啊，尚松杰只好点头同意。站在牛头山顶，何明申手指着前方的尚松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植树现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尚松杰看到了对面山坡上飘扬的彩旗和大幅的标语，还有忙碌的人们。尚松杰不由赞叹说：“气势还不小嘛。”何美深说：“植树造林是大事儿，我们哪敢马虎啊。”从牛头山回来，何明生直接把尚松杰领进了食堂，开始了一场久战。尚松杰是第二天才清醒过来的，在回忆杨柳香给他的副县级标准的时候，他只记得餐桌上比以往多了一个红烧甲鱼。甲鱼是学名，当地话叫王八。他笑了，原来副县比正科也就多了一个王八呀。汇报的时候，尚松杰绘声绘色地说起了杨柳香植树现场的盛况，杨柳香因此受到了县里的通报表彰。过了几个月，有人告诉尚松杰，那天杨柳香植树现场的情况是做给他看的，其实杨柳香那天根本没有植树。尚松杰听了脸一沉，正色道：“你不要瞎说，那天的情况我可是亲眼所见，哪会有假啊。” 你瞧瞧，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前天吧，好像是大前天，我看这个新闻，新闻里头有一条这个消息讲啊，也是某地，还是一个贫困县，这贫困县呢，这可能是拨完了款之后啊，然后让他们这个搞畜牧，养羊，然后呢，这个领导就带着这个上级领导下来看看你们这怎么样啊，也是坐在车上看。坐车上看说：“哎，你看那，你从这儿一走，人山坡上，你看那，一看，哎呦，山坡上好多羊。”你看，哎，上级领导看完了挺高兴，走了。结果后来，哎，这才知道这是什么呀？山坡上那不是羊，小学生。 哎呀， 小学生，一个小学生发一个那化肥的那个白袋子，反过来，黑身上盖住了，然后就在那个山坡上趴着。离得远嘛，很远，看你看不出来，就反正白的，一看是白一片啊，然后还能爬，还能动啊什么的，就以为是羊了，其实哎，小学生，这不就跟这个 一样嘛、 哎， 都是这个形式主义面子工程， 更恶劣啊， 都是骗子。 我再给大家介绍这样一篇，名字呢叫《朋友，你在哪里啊》啊，作者是刘建超，贾兴啊，姓贾，名兴，兴奋的兴啊。贾兴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如一辆笨重的坦克向我扑来。老刘啊，你好啊，久闻大名啊，心仪已久啊，一夜如故啊，老朋友。我被他粗壮的双臂箍得紧紧的，他那双生猛海鲜般的手还有胡子茬脸贴在我的腮帮子上，四十好几了，我还从来没跟个大老爷们儿这样亲密过，浑身不得劲儿，从后背到屁股根儿我都觉得发麻出了鸡皮疙瘩。贾兴对招呼签到的人说：“把我们俩安排到一屋啊，安排到一屋啊，我们痛痛快快聊。”贾兴长得五大三粗，整个一个圆，走路的时候呢，先要摆两下手臂，否则就发动不起来。这副模样实在是和文字联系不到一块儿，偏偏他也写小说，有几次啊，我和他的小说发在同一期杂志上。这次应邀来参加笔会的，也是因为我俩又在《烂漫》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三天的笔会，我几乎让贾兴给承包了。我去跟一位从前笔会上认识的关系有点暧昧的女友约会，他也跟着，弄得我连想搞点小资情调的机会都没有。在会上，贾兴逢人就说：“我和老刘是老朋友啊，连我老婆和孩子都知道他。我们俩作品常在一块儿发，缘分啊。”笔会结束以后，贾兴意犹未尽，跟着我又到了洛阳。我陪他游了龙门、白马寺，吃了洛阳水席、江面条。分别的时候，贾兴眼圈发红，说我够朋友。他那胡茬子脸又让我起了回鸡皮疙瘩，哎，真受不了。贾兴就说了：“朋友，有机会去我那儿啊，我请你品尝大龙虾，还有海鲜一样美味的，嘿嘿嘿嘿，不说了啊！我知道，我耽误你会情人了啊！”火车开动，他还探出头来，咳着嗓门喊：“你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可跟你接。”其实呢，笔会上热热闹闹、嘻嘻哈哈，过后新鲜劲儿也就风吹云散了。谁也不会把几天笔会上承诺的事太当真。可贾兴不这样，他每个月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 正经不正经的东拉西扯一番，挂线的时候总要强调一句：“朋友，有机会来玩啊！”我也打着哈哈说：“一定，一定。”事有凑巧，半年之后，单位还真把我派到了贾兴所在的城市办事儿，公事很快就办利索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游山玩水。原本不打算跟贾兴联系，自己转转省事儿还自在。可是来了一趟滨海，如果不同贾兴见一见，日后他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我就拨通了贾兴的电话。电话里传出了贾兴咋呼呼的声音：“哎，朋友，你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最近可没见你发表什么东西啊？哎，朋友，你在哪儿啊？”我就说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啊？什么？你来滨海市了？”我说：“是啊，我来品尝你的大龙虾呀和海鲜啊。”电话里的贾兴迟疑了一下：“嘿，朋友，太不巧了，我刚好出差在外地，你能在滨海待几天？”我说：“两天，星期二就得回去，票都订好了。”贾兴嗓门又高了：“嘿，不行，朋友，你得等到星期三，我星期三无论如何我都得赶回去，咱们哥俩得喝一杯。”我说：“你别管了，嗨，忙活你自己的事儿吧，有机会我再来啊。”我又给滨海报社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听我说贾兴出差了，说：“不可能啊，今儿上午他还来报社送过稿子呢。” 嗯， 我听了有些别扭。贾兴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来电话问我都去哪儿玩了，吃什么好东西了，并且热情地给我推荐游玩的地点，还说去了以后找谁谁谁，就说是我贾兴的朋友，他们不敢不给面子。星期二上午，我正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看新闻，贾兴又来电话了：“喂，朋友，你在哪儿啊？”我突然就坏坏地说：“哼，贾兴啊，我已经在回洛阳的火车上了。”电话里，贾兴急了：“嘿，老刘，你不够意思啊！说好你等到礼拜三吗？我就怕你着急，我事儿没办完你就赶回来了。我刚下飞机，正在回城的路上呢。中午的饭我都订好了，海天大酒楼啊，老板是我哥们儿，专程给搞的新鲜的龙虾。你这不是害我吗？”我说：“嗨，我跟你开玩笑的，我没见着你，我怎么能走啊？我就在迎宾宾馆38房间呢，我等着你啊。”电话里贾兴的声调又低了：“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啊，不见不散。”我突然觉得自己挺没面子，干嘛两人一见面，哎，这样，这反而会失去很多东西。我打了车，直接去了车站。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了，我的手机又响了。贾兴真的急了：“哎，朋友，我在迎宾馆门口呢。朋友，你在哪儿呢？” 好，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再次说，它的名字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啊。非常感谢齐世郎，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吞没你颤栗，我的心。